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幻想性高潮， 消失风雨中， 波波吱吱，最终都是 吹吧啦哇儿。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又翻嚟呢个吹爆喇话儿啦！ 哦，好嘢！今日全女班冇男人， 系啦，因为呢个卢生咧，佢就有佢自己想搞嘅节目， 系啦，即系佢有佢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咁咧，话说咧，阿卢生咧就即系同阿台长讲话，喂。加下我要自己搞这个节目喎、不可以俾女人话事喎。咁於是呢佢呢就而家呢我哋呢就摆佢去呢一个绿色和尚寺啦。 嗱呢个圣女真係识讲笑。 佢摆喺绿色和尚寺嗰度修行一番咁啦。佢修行完之后呢佢就会开一个新节目啦，咁当然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卢生咁样成日都吓一箭四雕啊，成日去周围唔同嘅地方去开心 happy 咧，或者去大陆啊、澳门啊，甚至外国佢都留下脚毛咧。我觉得如果以卢生讲呢一个即系男性为主导嘅节目咧，分分钟咧会劲过嗰个乜乜乜乜嗰个咯。 我觉得唔系嘅，卢生可能佢唔系开呢一方面嘅，佢其实正经人家嚟嘅，佢话 即系我个正经人家。正经咩啊？ 佢话佢自己个份人咧比较踏实啦，同平实嘅，所以佢就会 定话是实定实啦，搞清楚、啊。 系平实嗱，我今次标准发音嚟噶，平实。哇，好惨啊！唔好再讲多次啦。咁咧，佢就会开翻个节目，咁台长就会叫佢自己准备下啦。 系啦，绿色和尚寺啊，都系佢。 佢就忙于去准备佢自己嘅节目，所以咧，佢就 quit 我哋呢个节目咯。 系啦，但我哋都要闲话家常下，大家收听我第一集嘅绿色和尚寺未？其实我真系觉得咧，好正，好正在于咩咧？阿 Caris 嗰把声咧，我真系 我未听你冇读吧，你冇识专。 我唔系讲嚟，我净讲佢把声，我真系好中意呢种类型嘅声啊，因为咧。佢嗰把声咧 ，exactly 似我有一个旧男友咧，我哋咧系咧喺呢个点 样好磁性啊？ 系即系我哋喺呢个后楼梯咧，系激吻咗45分钟唔停噶。 喂，唔得、啊，你中意佢把声，应该叫佢激讲45分钟嘅。 我就嚟咧捉呢一个个 Caris 上嚟呢个呢度做节目噶啦。 我惊我争佢、啊，你咁样，你唔敢讲，可能佢都仲可以邀到佢上嚟。你讲完之后，我惊佢唔睬我哋。 唔系、啊，我方唔方到都讲咗话佢 set 时噶啦把声。 咁佢有咩反应啊？ 冇啊，未冇人反应我咯。 嗱，佢即刻吓到唔敢反应。 系咯，可能惊死咗， 死啦！咁点算呢？咁啊，跟住即刻唔反应你啊。 系啦，即系大领落。咁啊，但系即系。另外啦吓，即系近排系真系嘅，大家都喺 Facebook 啊 forum 见到我咧，系有啲 down 嘅。咁咧，点解会 down 咧？就系咧，我会觉得即系好似近排有啲迷失咗啊。究竟而家吓卢生有自己，即系好似有自己嘅生活，佢嘅忙碌， 个个都唔要你啊！我喺度、啊， 即系究竟我哋嗰个方针，嗰、那个节目嘅方向。会唔会有啲偏颇呢？即係我成日收到啲人讲啦，话喂你讲得超粗口啦咁样。跟住有啲人话你唔好讲咁多粗口啦。即係我除咗收到呢个 comment 之外呢，就冇其他啲 comment 啦。 圣女你要明白，你住喺香港，呢个系典型嘅香港。即係你行出嚟就会有正反两极㗎啦。我哋企喺中间咪就系咁囉。即系一定会有正同反噶啦，有人就叫你喂讲多啲，讲多啲，讲多啲。有啲人就唔好讲啦，唔趁你嘅 style，OK 咁样咁样噶啦，就系咁噶啦。 系啦，因为我开完 Facebook 之后咧，即系有好多意见收到咧，粗口啊，跟住咧就成日问我喂，点啊？你几多岁嗰啲咧？即系我自己迷咗啊！即系我会觉得咧，系唔系？大家即係有興趣我嘅真實嘅樣、年齡、身份，我有冇 MSN， 我會唔會開 webcam， 定即係大家有興趣嘅話，究竟係我嘅真身，哦，原來你知道我真身之後就咁啊散曬啊，定還是係點咧？搞到我真係覺得咧好迷啊！ 你唔使迷住，我覺得好好笑。嗱，試完就係話，竟然咧有一個人咧留咗一段咧，我睇咗好多次，我都想講唔明嘅嘢，嗰、那個係 SW。 我都话我唔明咯，话咩咩咩熟咩熟咩嗰啲，我唔知啊，我真系唔知你讲紧咩。总之我好迷，所以我就肯定呢个圣女快啲上去解开我个谜团，就系话搵日有一个人咧，亦都开咗，就系、是、话不如叫圣女搵集开风水啊，风水啊，师傅啊嗰啲， 风水呢啲搵钱噶攞嚟，我唔可以喺个节目度讲，你知唔知呢个淫上学咧、啊，系我嚟搵钱噶，大家。 嗱，我哋呢啲 share 荣噶嘛， 你知唔知我而家 得唔得？ 我而家会跟，我要将会跟一个大。大师由呢一个外国翻嚟，啱啱翻嚟嘅大师，我去跟佢学淫上学咯。 嗯，但系唔得嗱，你我觉得你要 share 翻出嚟，你谂下呢个麦玲玲啊，苏文公啊嗰啲，佢都 share 翻出嚟啊，唔得。 唔系噶，我谂住冇噶，一粒钟收3000蚊咁样，你埋嚟我就同你淫上学噶咋。 不如调翻转啦，下载一我火怕你下载一次300蚊啊！ 哇，下载一次300蚊啊！ 系啊，我哋开个淫上学，跟住下载一次300蚊。 哇！ 净系嗰一集要收钱。 系啦，嗱，点解系又咁迷茫？其中原因，我系知唔知我哋做节目，即系唔好话我视佢冇钱噶，你知唔知啊？即系同埋咧，我哋依个电台咧，即系又要租 studio 啊，收入好惨啊！大家有冇睇到隔篱有台啊？有台而家将两个台 combine 咗啊，又 cut 咗1/3节目啦啊！即系金融海啸啊，所以即系要你唔好怪我哋成日喺度讲钱咯。 系啊，冇办法，因为金融海啸，我都系想好想出街执到钱，即系我喺呢个 MSN 真系好想讲，如果中咗六合彩就好啦，咁咯。 所以即系讲完咁多闲话，即系。我觉得是很迷的、大家会不会真的给多一点意见，喂真的究竟你们想听什么东西、究竟我节目做得好定不好呢，即是不要一味盲目赞好、啊、即你都会给一些真的很中肯的意见给我呢，我才知道他怎样改或者怎样、嗯、即而家咁样无端端咁样，哦咁就得闲讲两句啊，或者无端端咧就冇人嘅，然后跟住无端端又闪一扎人出嚟嘅，我都唔知点样咁样。 诶，呢啲科林嘅嘢好难讲嘅，实系咁噶啦，世人脑经，世人走噶，系咪先？咁算啦，我哋呢啲由佢啦， 系啦。咁但系即系有乜嘢就 feedback 翻俾我啦。 但系都系嗰句。讲完之后都系想你哋上，即系讲咁多都系想你哋上呢个18.mobileradio.hk 系啦，上嚟吹下水啦， 系啦，同我哋吹下水啦。有阵时咧 ，Facebook 咧，我唔系日日上，亦都唔系成日上嘅，但系咧，科林咧就硬系咧，就你唔得闲，你都会上去留一两句言嘅，所以快啲同我哋。交通交通下啦， 交通交通啦，好啦，咁我哋入正题，今期讲嘅 topic 系咩咧？就系呢个咧都好嘅，就系有一啲男听众咧，即系问我哋呢啲问题咧，于是咧我哋咧就即系去解答下。咁咧即系话说咧，就讲翻一啲即系真系切身啦，咁啊，我得两个女人啊，好讲啊，切身女人嗰啲感受嘅问题啦。咁即系嗱，我又想问下啦，你有个几多个性伴侣？两个。 是啊，好少嘅喎呢啲。 好少啊。 是啊。 咁呢个问题要我答、 啊。你个问题就係话你有冇听你有冇睇呢个美国柱男男人同女人嘅分别啊，男人呢你问佢你有几多个性伴侣啊，佢会将佢嘅数目乘三。 吓、 啊。女人呢就会係将佢 cut 到去最少。 最少。 係啦、啊。所以我计落去呢个最少嘅。 啊、 但我都系得两个。讲完之后都系得两个。 真系古怪真 的。唔古怪。呢啲逻辑嚟嘅，电影都拍埋逻辑嚟㗎啦，算啦。 係啦係啦。咁但系呢即系好多人问我啦。你又得两个啦，咁我啊都唔系好多嘅啫吓，咁好似学你个 Fury 话斋啦， 都系两个啦，都系嗰个， 都 系两个 啦。咁但系即系见嗰啲咩为之大，咩为之小啦。咁即系我觉得最劲嗰个咧，就真系以前我成日都系用百佳咖啡咯嚟形容咯。 百佳咪住，咩百佳咖啡啊？ 唔系以前咧，咪有即系我唔知而家有冇呢个装咧，就百佳咖啡咪好似可乐咪一个罐嘅，但佢就係幼身嗰隻呢。 哦 ,Poker 嗰隻。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见过最大嘅百佳咖啡囉。 哇都咩㗎喇喎。 係啊係啊。 咁充唔充实啊， 哇，梗系充实啦，好开心啦。 咁最细咧？ 最大就百佳咖啡啦。 个长度系咪都系百佳咖啡先？ 个长度梗系唔会有百佳咖啡啦。但系你如果以呢个咁样嘅 size， 你有成五六寸好 OK 噶啦，真系。 嗯嗯嗯，都话你即刻笑笑人， 系啊，即刻笑人， 充实啦，咁 即系回味啊， 即刻谂翻起， 即系谂谂佢啊，真系。咁啊，咁啊，呢个最细咧就系、是、真系好细咯，好似 B B 咁咯。 吓，咁点算啊？ 系啊， 咁点算啊？ 冇啊，佢咪有用口咯。 哦，咁都满足到嘅， 都满足到噶 ，OK 噶，呢、這个呢、這个系 OK 噶， 系咯。 其实我觉得咧，佢大佢细都 OK， 但系即系最紧要佢有个龟头部分系够撑翻大咯。 嗯，即系大头仔， 系啊，大头仔， 即系可能佢短，但系大头仔， 系啦，系 哦，哇，我见到有啲咧，真系咧，系完全系咧，你要明白，点解会有深喉呢一样嘢，就系因为佢捅到入， 系啊，系啊，捅到入， 但系个问题有啲系可以细到咧，第一舐含得晒，嗰啲系咪属于细？唔系，即系你要明白点解？ 其实你 系冇得深喉， 你应该系吞浆咧，你就应该系吞要一碌嘢嘅啫。咁但系咧，可能佢细到咧就吞埋个波都得。 诶，咁啊难啲，因为有少少距离，同埋个口要擘得好大， 系个口要擘得好大。 我就觉得就系嗰啲，我觉得诶、如果我觉得调翻转，我喺嗰个男人嘅角度咧，应该都几爽嘅。 吓， 因为含得晒啊嘛。 吓，含得 即系你谂下，你谂下，如果譬如。你女朋友同你口交嘅时候含晒几咁疏苦。 但系你其实除咗口交之后，你有冇玩过第二啲嘢咧？ 玩咩啊？ 冰火啲，应该你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啦。 冰火我有玩过噶。 吓，你有冇用做推油啊？ 冇啊。 嗱，推油呢啲又真系要攞嚟讲， 攞嚟讲添，点样攞嚟讲咧？ 你冇做过，听我哋节目话你冇做过。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 咁咧，其实咧，我都话说咧，我初初都系唔会推油噶。咁咧，而个男朋友咧，佢咧就即系话喂。其实呢我以前都有在大陆推油的，都挺好玩的。 我不推油的原因呢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一路都是热咯。但是呢现在这个天气呢，我蠢蠢欲动。我所以要听了你讲的先，看看可以有什么反啊。 咁他就说喂，推油其实有时推油好爽，因为个问题呢，即是譬如可能我饱啦，咁佢呢又起咗喎，咁但呢我又用口，但佢又唔出，咁好攰呢，咁我唯有推油出啦，咁样。咁呢佢就教我推油囉，咁我俾佢教授推油大法啦。 你个推油系呢个意思啊？我唔系 推雀仔咯， 即系用手， 系啊，用手 推雀仔咯。我油都唔使落喎，咁 唔系，但系问题咧，你要落油咧，系一种润滑咧，系另外一种捋得顺啲，系另外一种感觉嚟噶。 系啊，等我试下先。唔系嗱，我都好似喺科林出卖过我男朋友嘅，咁样咧，我就系真系用厕纸包住咯，跟住系咁捋咯。我而家手技有进步， 但系用厕纸包住咧，佢会好损噶。 唔系用厕即。你是捋厕纸，不是捋，即是你是揸住，不是揸住嚿厕纸，是咁捋，是铺住层厕纸捋厕纸，即隔住层嘢咯。 但系咁样佢都系咩？你如果推油佢会好爽噶。 喂，得我就俾佢爽啊！ 因为咧用咩油咧？咁你即系用可以用 baby oil 嘅，咁但系即系其实你响性商店都有一啲系真系专门火推油嘅油。俾你买嘅， 有咩好处啊？用嗰啲， 用嗰啲可能有香味咯。但系如果你用 Venus， 你用 B B 油嗰啲就咩咯？咁B B 油都 OK 嘅。咁B B 油一隻系冇咁油腻，有几只配方啊嘛。一隻叫油，即系正常配方一隻系冇咁油腻配方啊嘛。咁用冇咁油腻配方嗰隻咯。 我唔理啦，我唔理屋企有咩我用咩。 咁你。咁你就即係啦，整啲油，同埋呢个问题呢，你如果就咁呢，你就冇个温度，但係你整啲油呢，你可以呢 略下略下熱、啊、 你喺个手度呢，即係将啲油整到温暖咗先，尤其是你喺冬天嘅时候啦，咁整到温暖咗之后，然后呢你呢就搵隻手呢去同佢掠囉，同埋呢最高，即係我觉得嗰个问题唔係你斋掠雀仔系好 high， 而系呢你呢要掠佢嗰个叫做咩齿无位呀、啊、即係有毛嗰个位呢、然后呢又系咁掂到个蛋蛋，但系呢你又唔系真系呢掠落 条嘢度咧，咁咧喺度玩下佢咧，等佢咧觉得好有期待咧，嗰下佢仲死啊，嗰下佢仲硬啊，真系 手交法， 系啊，手交法。 但系咁，可能我份人咧都比较多手啊，因为咧，我每一次用手嘅时候咧，我条仔都要求我攞厕纸，因为咧。佢我即我笠住坐咧，我就少搞嘢啲嘅，即就咁俾碌嘢我咧，就好似大家成日聽到啲咪聲，其實咁樣。我咧就係掠到佢咧，又中意搞佢龜頭啊，又中意搞佢龜頭側邊，即龜頭啦，係啦側邊嗰啲，跟住搞下面條筋啊，但係又唔會掠得好行啊，嗰啲咧，即總之就 佢就會覺得好慘咯。 係啊，佢係俾我搞到。 但係你會用一隻手掠定兩隻手掠定點掠咧？ 我是间歇性一隻间歇性两隻咯。 你有冇试过咁样掠啦？ 冇啊，我冇咁嘅需要啊嘛。嗱、啊，我哋形容下圣女嗰隻手先。 嗱、 啊，佢嘅手系 示范，其实咧，嗱、啊，每一个人有一个手指公啦，同埋呢个食指啦，咁有个虎口啦，系咪？ 两个虎口啊，大佬，我都想。 系有一种掠法就系咧，你将一个虎口就摆响下低即系勾筋嗰个位啦，然后另外咧就有一个虎口咧就。摆即系咁样搭住就摆喺上边，然后咧你咧 上下 上下上下乱，咁因为你上下你又可以咁，你又可以将只手咧，因为有啲咪声，我示范紧啦。 系啊系啊，我见到， 你可以将只手咧张开合埋啊，咁你去到龟头嗰度，你又可以咧箍得紧啲咧，咁你咧就变咗松下紧下咧，你就会觉得好过瘾咯。加埋你如果推油系用两个虎口咁样捋咧，系好好玩嘅事嚟嘅。 喂，仲有一个方法嗰阵时，我哋圣座有新人介绍过，但系咧啲阿猫试过咧，佢条仔直头同佢讲。唔好缩手啊！咁样讲即系话，就系点样咧？就系、譬如嗱，我示范啦，圣女，你解释。 我攞住攞住碌嘢， 佢就系可能咁样攞住，跟住咧即系根部啊，即系又系虎口咧，一只手嘅啫。跟住咧就掂住，跟住咧就转一路转。 我知吓， 系啊，即系上转下定一路转上去。 因为其实咧呢一个咧系呢一个。叫咩咧？搞定男人嗰个同志书教嗰、那个嗰、那个手法嚟噶。 嗰个手法系咁样咧，啲男人试过咧就系话吓唔好停，即系即系试过就系话可唔可以唔好缩手啊？嗰只咯，即系如果你记下，即系女性呢样嘢系要 train 嘅，即系唔系一嘢得噶啦。 其实你真系要搵一碌 搵碌 嘢嚟 train， 系真噶，你真系唔系一嘢就得噶。 系啊系啊，因为我呢、這个首先清嘅时候咧。就系话唔好玩咁多啦，唔好啦，嚟嗰啲咯，即系清下清下嘅时候就会好咯。但系我而家系唔需要咯，因为我过分白厌咯。我系比较白厌咧，即系可能我系衰到咧，譬如可能略，可能差唔多啦，哇，错唔多咯，好停，跟住搞下个龟，即系就咁用一只手指搞个龟头，跟住逗下个蛋蛋，跟住我你话斋搞下啲齿毛。跟住凹下肚子下面咧，即系嗰个呢个，即系肚子下面嗰个位又凹下佢咁样。跟住佢话唔好玩啦。 系佢好，就系佢最中意佢好死啊个样，因为佢好过瘾嘅系。 其实我想讲咧，我好中意佢死一件事啊！即系当你又做翻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可能因为呢个伴侣系长期伴侣，可以玩得好开心， 系 就系话佢会喺度嗌咧。其实我想讲，唔系你男人中意听嗌嘅，女人都一样好中意听嘅。唔该，大家嗌两下啦，系叫啲听众喺度嗌咯，我哋。 系啊，真系非常好听啊！真系 就系因为我会咁样做，所以佢嗌，即系仲要系一啲咧好死嘅，唔好咁样啦。即系嗌你，我都唔想啊！我好兴奋啊！对唔住，可能又爆咪啦。 真系啊！ 你唔好咁 啊！嗰啲咧系好听 唔系啊！最搞笑咧系即系，譬如可能我突然之间停啊嘛，突然之间停嘅时候，再搞龟头嘅时候咧，咁佢会即系佢又好想出，但系又出唔到。跟住之后佢话好辛苦啊，即系嗌好辛苦咧。嗱，男人想听咩，其实女人都想听， 系一样都系， 定系我哋变态？ 唔系，系好好听，同埋咧即系。即系我觉得咧，你咧如果你用呢个推油嘅方法咧，可以咧由佢借啊，佢好容易搞到佢硬咧，系好好玩嘅，真系。 是非常之好玩的。 死咯，好惨啊。唔紧要啦，等佢试下。 千祈我话俾你，千祈唔你唔好沦落喺我手上面，因为你哋会出事啊！ 我而家谂紧我嗰、那个我嗰个男朋友仔咧，听到呢一集咧，会唔会将屋企嘅 B B 油啊，乜嘢油性都抌晒， 花生油都得噶？ 系啊，我就系想 remind 佢，如果真系听到嘅，唔该。花生油你系抌唔到嘅 ，OK？ 你唔好咁笨，你应该要买一支翻屋企。 系同埋你咧，即系如果你搞咧，即系搞埋佢会音嗰个位咧，推油咧，佢好爽啊，佢爽死啊！ 因 为 你嘅会音位其实就喺边度先？ 会音位咪即系屎忽窿对上条窿， 蛋蛋对下， 系咯系咯系咯， 喂，就咁揿佢都好爽啊！ 系啊，但你推油咧，你即系。捽下捽下嗰下嘢，一乘住个润滑咧，佢仲爽、啊。 一路唔系，其实一路捽下捽下，一路咁样揿佢呢个位咧，我系间即系唔系间歇性啦，即系我系好经常性咧，就系、是、试我嘅力度啊。因为有阵时咧，男人其实系想比女人系要大力啲噶嘛。我好中意咧，搞搞下，喂呢、這个力啱唔啱啊？咁样。 你 唔 啱， 唔系好似揼骨一样啫，但系咪先？咁我你唔好咁啦，我冇求佢舒服啊嘛，咁我梗系要访问下佢噶啦。 呢个所以系好好玩嘅。 系啊，我都觉得好好玩嘅呢样嘢。 咁但系你有冇剃过毛啊？ 喂，嗱，我又有嘢分享啊，真系分享啊！我同我仔仔讲咧，我话喂，我想剃毛啊，我直头同佢讲，不如你帮我剃啊。跟住你咪答我咩啊？ 咩？ 冇咯。 点解啊？ 我话系咪你唔想睇我嗱？咁我话俾你听，我睇到边度好。跟住佢话唔好睇啦，睇咩？佢唔中意人睇毛，即系佢中意毛咯。吓，唔得，我哋情绪好高涨，我哋要一阵翻嚟先讲啲毛嘅嘢。 系 咯。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iPhone 熱啦！ 喂 ，Larry， 有冇听我爱厨房啊？ 我爱厨房系咪逢星期四晚11点喺 Mobile Radio 到 HK 嗰个饮食节目啊？ 咪就系佢咯！ 咦，你哋讲紧咩啊？系咪讲紧嗰个会讲音讲食教人哋煮嘢食嘅我爱厨房啊？ 咪就系嗰个啦！ 咁大家记住收听逢星期四晚11点我爱厨房啦！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回来啦！ 回来啦！我们刚才讲毛毛讲到很兴奋，继续讲毛啊！你其实你现在个仔仔呢，你是说上次说搣他的毛啊嘛？他会不会在这个屎眼那里都有毛啊？ 我都说有，我就是搣他的 毛。 我要告诉你呢，试完呢我呢个太多手之后呢，佢而家呢係连瞓觉呢都好兴奋。我都唔想啊。 佢觉得你好似奸佢咁嘅阴公囉，真係。 咪即係我好鍾意搞多手，可能瞓着咗好鍾意搞硬佢呀嗰啲呢。咁但係而家佢係呢，可能譬如我有少少喐动啊嘅时候，即系佢不嬲都系属于醒瞓嗰类嘅，但系而家系好护住自己裤头咯， 太惨， 唔斩啊！等我挑战极限，我而家睇下可以点样响上下炒，跟住佢就话冬天好事咁讲，就系唔使着短裤， 太惨无人道。 唔系嘅，其实佢好开心嘅，同我玩得。 咁但系即系你会唔会咧？即系口交下嗰阵时咧，我都系试过咧，即系成日都系咁噶啦，去甩毛咧，食啲条毛， 我试过。 我有时好尴尬咧，系咧，即系咧，有时你即系口交人可能即系个嘴又迟钝咗啲咧，成日张开咧。又觉得有条毛，但系咧喺度揾嚟揾去揾唔到条毛喺个口边度。 我会扶咗佢出嚟，等等啦、啊，你留咗条毛喺嗰度。 我都会扶佢出嚟。 但系咁，你即系点讲啊？好似其实咧，我成日都系唔系好明到点解会有毛啊？我又唔系深喉啊，我已经裂开噶啦。 咁但系个问题系你裂开咗，你始终啲毛会周围飞噶嘛？ 我知点解。 点解？ 因为我啲口水太黏啦，冇咁冇咁， 真 系。咁我想问啊，咁讲口交啊，咁你有冇剃毛啊？ 我有冇剃毛？ 嗯， 我都话有一次，我净系试过一次剃毛咁大把啫嘛。 嗯， 就系嗰阵时都之前应该有讲过，都好勇啊。 嗯， 就系做手术，做完手术咧。都好似未好 fully recover 咧，都差唔多 recover 啦，临尾啦，剩 recover 八成咧，跟住咧就走去同人做爱啦， 跟住唔惊噶， 唔惊惊咩啫？ 唔惊爆伤口咯， 唔会唔会爆？跟住咧嗰个因为剃咗毛，咁又未出翻嚟咧， 即系有一结仔， 系啦， 有一结仔， 系啦，咁跟住又笃到佢好开心啦。 系呀，唔系好痛㗎喎、哦。 点痛啊？ 即系因为呢你嗰条毛呢好短。咁你短嘅时候呢其实多㗎嘛，佢唔系淨係得一两条嘛，咁你一炸㗎嘛。 唔系喎，但佢话好开心喎、 哦。系呀。 系呀。 佢可能啲佢嘅支点喺嗰度。可能佢嘅支点喺嗰度。 但佢又好开心喎、哦。咁即系跟住就系、是、啦，做得好开心囉。 系呀。 系呀。但系即系生翻啲毛出嚟嗰下嘢系好痛苦啊，因为好痕噶系， 好硬啊，同埋 系啊，好痕咯，总之好痕咯。但系咧，即系我怀疑咧，可能咧好似啲 B B 仔咪初出世咪要话剃头毛嘅， 系啊系啊， 剃完头毛长出嚟头毛先正啲噶嘛， 越多多啲、啊。 即系怀疑咧，我剃完之后咧长出啲毛系多啲啊， 系噶，你唔好话讲紧妹妹啲毛啊，你脚毛啊嗰啲都系噶。我啲腳毛呢細個嘅時候呢係冇乜㗎。即係我而家俾你睇啦。唔好意思啊，我一定仲請等等。即係原本呢我就係好少㗎。即係可能得三幾條㗎啫。但係而家呢係多咗㗎。即係你睇啲毛囊呢都多咗㗎。 剃完就多啦。 係啊，剃即係剃完嗰陣時你知啦，俾人話㗎嘛，唔剃。剃完之後呢就會多返㗎啦。 哎呀。 即係你睇到啲毛囊多咗，所以你有冇研究過你妹妹啲毛有冇多到呢？ 我都話又有多到啦。 有冇即係嗰個百分比係點呢？即係可能越即係多咗 10%,20% 定係點呢？ 我覺得濃密咗囉，可能 10% 啩。 係呀、啊、真係會㗎。所以咁你鍾意濃定係唔濃啊？ 喂，好似冇得我揀喎。 唔係你睇多幾次咪濃囉。睇多幾次，嗱一次就增呢個 10%， 我當下次8個啦，跟住6個啦，咁咪濃啲囉。 咁都得啊。 係呀、啊。咁你鍾意啲男士們濃定唔濃啊？ 我唔鍾意佢太多毛囉。 因为含， 因为我真系咧，好好难处理，尤其是你含蛋蛋咧，好似拔草寻蛇咁，好鬼麻烦嘅真系。 咁我谂下先，咁我中意，我觉得而家嗰个 OK 咯，我唔知佢属于多定少，我谂佢唔属于少。 你都话俾佢嚟我 test 下咪知咯。 佢唔属于少咯， 佢唔属于少啊。 系啊，我试过一口含。 佢淫唔淫啊？ 淫，哇，淫唔淫有关系嘅咩？ 淫咪多啲毛咯。 唔知道、啊，佢淫我咪得咯。 淫系多啲毛噶嘛，唔淫系少啲毛噶嘛。 唔系噶，我觉得点解我咁讲咧，就系因为呢、這个X 嘅时候咧，佢系冇乜毛噶，但系好明显佢 系好淫， 系啊，好明显佢唔淫我，所以我觉得佢唔得。呢个淫我佢几多毛冇问题，几淫都冇问题。 真系大镬！但系你会唔会见过你嗰、那个即系 X 又好，而家个又碌嘢有马噶？ 有唔系碌嘢毛吓，等等有。 蛋蛋， 我谂佢都唔知嘅呢啲，我唔话俾佢知，佢唔听我节目，佢就唔知。等我得闲 test 下佢先，咁就知佢有冇听嘅啦。 因为咧，我听人讲咧，即系话碌嘢，如果系有墨嘅咧，嗰、那个人咧系好咸湿噶，那个男人。 碌教有马， 系啊，碌教有马， 碌教有马，有一个人我识、 啊，系边个啊？ 曾。听唔到，大家都识噶。你系咪讲紧佢啊？咦，原来有呢个货根据啊，好明显。 系啊，真系噶，碌嘢有马系淫啲噶。 咁袋袋咧？ 袋袋有马就似淫咯， 似淫啊？ 系啊，但系碌嘢有马系淫啲 嘅。哦，咁我知点解点解男人都系淫啊？ 点解啊？ 因为佢最终屎忽都两笔。呢个难嘅唔使你讲， 你真系好鬼死难啊！ 唔系、哦，即系话有，即系嗱，其实啲墨生喺其他地方就唔系呢样嘢，总之生喺呢个性器官就有啦。 系啦， 但 系 有啲女女都有麦噶噃。 唔系，如果女女有麦，咪禾秆冚珍珠咯。 禾秆冚珍珠 系啊，好嘢嚟噶。 点样好嘢？ 妹妹有麦咪禾秆冚珍珠，好嘢嚟噶。 点好化色嗱？多水多汁， 唔系即系话本身运程好咯，我都系咁听噶咋。 系啊。 系啊！ 我今晚拨下啲草丛先， 你只揾块镜 拨下， 照下佢， 拨下啲草丛睇下揾唔揾到先。 揾块镜照下佢。好啦，但我哋讲咗咁多呢啲碌鸠有毛冇毛啊，大啊细啊，乜乜物物啊咁，其实即系讲下啦。你俾碌嘢插嘅时候有乜嘢感觉嘅咧？ 哇！呢、這、一个啊，嗱，其实咧，我唔知点样讲，大家唔好车我住 吓， 但系咧。我谂紧咧，就系、是、有一个啲人成日听嘅，我唔系搞烂嘅，但我觉得好好系嘅，就系啲人咪成日话手指拗耳仔，哇！当你只耳仔系超痕啦，即系超痕超痕嘅时候，你搵只手指去拗只耳仔，哇！你谂下几爽，即系你要明白，你叫我讲咧，我唔识啊，你叫我嗌可能识咯，即系你叫我讲就系，我觉得嗱，手指拗，即系当只耳仔好痕，你拗落去，哇！嗰种舒服法咧。就是那個接近是那種咯。 嗯。 那你覺得呢？ 但是呢我即是如果我講返大細的問題呢，即是如果大的呢整落嚟呢是真的開心一點的，舒服一點的。 都是那句充實 一點。是啊，即是充實一點。即是我不懂怎形容啊，但是呢好像是怎講呢，即是你真的覺得貼肉一點咯，會。 你會覺得点讲啊？嗰啲叫做你会感觉到佢存在。我唔想咁讲 。我嗰、那个嗰、那个咁嘅大大嗰个咧，佢唔系好持久咯。 通常啲人咧，其实咧个天咧系咪真系咁公平嘅咧？ 我觉得系公平噶，系真系大就唔持久啊！ 即系。又长又粗嗰啲， 吓，即系同埋咧，佢哋咧通常大啲咧，佢系会射好多精，同埋系好浓嘅咯，通常都 点样浓啊？结啊？ 结咯， 咁咪唔出？ 点会唔出啫？ 好似啲线咁张住咗， 周杰伦都出啦，咩唔出咧？ 我都谂唔到你会讲阿周生， 系啊，都系但系碌嘢大啲啲嘢系结啲嘅。即系好多好结好浓咯，好 咁会唔会阵味都大啲咧？ 阵味都大啲啊！喂，我唔会怼自己鼻去个梯度闻下 咁，你会闻到佢甩冷啊嘛？你会帮佢清洁嘅时候闻到噶嘛？ 都唔系嘅，都差唔多。 即系你清洁嘅时候嗰啲厕纸，即系你觉得差唔多？ 差唔多咯。 哦、 但系真系唔知系咪嗰个。嗰、那個子彈褲多啲咧， 係啊， 係真係多啲。 喂，我想問咧，聖女，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咧？呢樣嘢我好留意嘅，就係話咧，譬如咧，你同人交完之後咧， 嚇交完之後， 係性交完之後，即係交完之後，你妹妹啦，你唔覺得咧？其實有陣時妹妹係有細佬嗰陣味嘅咩？ 妹妹有細佬嗰陣味都有噶， 係咯。所以其實我成日覺得咧，偷食嗰啲咧， 所以我咪成日話中出唔好嘅嘢就係即係。你中出完之后，好似成日咧啲嘢滴下滴下，流唔干净咁样咯。 但系咧，好过分地咧，系所以咧中出完一定要冲凉咯， 一定要冲凉。唔系，但我次做完都冲凉噶啦，都要就算用唔用套都好。 我有时未必噶。 哎呀， 系啊，会有啲咩唔好啊？ 冇啊，冇，我自己中意啫嘛。 哦，但系好大阵味，就算咧，其实咧有阵时咧，就算你用套都好啦，我都会觉得好大阵味嘅。 系嘛？ 系啊，嗰种感觉系妹妹有细佬味。 妹妹有细佬味。 系妹妹细佬。 唔知因为可能我就次次都系扑咁走咗去冲凉，我又冇乜嘅。 咁咪冇后奏咯？要欣赏下佢嘅后奏噶嘛？ 冇啊，咪咁你做完都死狗咁样瞓喺度噶啦， 咪就系所以要佢有后奏咯。 系啊，咁死狗唔瞓喺度，即刻就去冲凉啊嘛，所以都冇乜去研究，下次有机会研究下。 要啊，要研究下个后奏，我觉得有啲后奏系非常之好噶。 例如啊， 例如其实咧，搞完之后咧，佢再即系嗰啲摸摸渣渣啊嗰啲咧，其实会唔会再起多次咧？就我觉得后奏咧、哦，有阵时咧系好紧要嘅。 咁呢啲梗系要做啦，但我意思系梗系完晒成件事咁样啦。 即系你要系可能后奏完再执多剂 都先至去冲凉。 系啦， 系有时唔一定得噶，唔可以抱有希望。 所以咪话，唔系，所以咪话有时就系要靠呢一个搞到潮吹，因为第一次高潮可能唔系咁得，或者冇高潮咪搞到潮吹，即系起码等佢潮一次啦。咁跟住又等佢潮多次啦，咁样咯。 哎呀，唔好讲咯，仲未成功。 哎呀，同志仍需努力啦。 系同志仍需努力，但系咧好不幸地，我应该又要等下啦。 点解咧？ 因为姨妈到，我都唔想噶。但系好在佢到，我惊佢唔到，因为佢迟到。我都唔想嘅，又冇得欢乐啦！我想讲， 又冇得欢乐。 系， 姨妈到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佢唔到我仲惊。 咪咯，即系每一个女人都必须要姨妈到噶啦。 啲人已经话我蛋蛋啦。 咩蛋咩蛋蛋啊？ 因为我迟咗十日。 哇！你迟咗十日啦，你真系好危险、啊，你真系。 系咪好惊嘅？啲人一讲话，啊你唔惊噶？我真系唔惊。 哇！你真系极为危险啊！ 因为我冇感觉到有嘛。我唔想，因为我真系冇感觉到我。 你听唔到佢嘅召唤， 系啊，佢冇召唤我。 咁但系嗱，仲有一个问题啦，你知唔知道自己究竟生得高定生得低 嘅？我真系觉得咧，嗱，应该咁讲，有人同我讲过，点解你生得咁高？ 吓， 但系我唔识分乜嘢先系高，乜嘢先嘅，但系近屎窟窿叫低啊。 但你要睇你是风沙边度喎。 嗱係咪好难比较喎。我喺度諗緊佢一讲我高嘅时候我话你矮啫。我係不即我唔識答佢㗎嘛，你明唔明啊？咁好明显我就唯有答咁你矮啫。你话我高我咪话你矮囉。但係最终你都喺我上高囉。咁我只可以咁讲。 唔係乜你唔係话最终我喺你上高咩，就係。 喂而家唔得㗎啦。 我食住你咁嘛。 唉，你要明白，有時候啲男人唔一定鍾意女人喺上面。 梗唔係啦。 呢啲遲啲先讲啦。但我真係好想 兩巴， 我真係好想知道呢，即係點樣先為之高同低呢？ 其實應該係睇返呢，嗱你當你瞓放平係點講呢，即係應該係45度角啊。如果你係即係高過45度嘅，咁咪可能係生得高囉，低咗45度咪生得低囉，好似係咁呀。我唔係好 sure。 點樣計先？點樣計呀？ 冇啊，你咪當 嗱女人瞓喺度。 係囉。 跟住之后当嗰个系当一个直角三角形系唔会。 係啦。 嗰、那个角度系。 係啦。 下面。 係啦。 即系45度同90度系囉。即系中央喺中间就。 係囉係囉係囉。 哦咁样。 据闻系咁啦，但系我唔 sure 啦。 但我又想问呢，嗱其实呢碌钩长短呢同粗幼呢好有影响呢、這个性爱嘅欢乐度啦。 咪囉。所以就要垫枕头啦，如果生得低咪。 我觉得个角度系争好远噶，个角度咧，嗰碌嘢嘅角度啊，即系我唔知道我高定低啦。但系咧，可能大家粗幼长短差唔多嘅话咧，点讲啊？有啲嘅男人咧，譬如可能佢勃起系会，即系佢勃起咗噶啦，但系向前边进发。 嗯， 有啲就向上进发。 有啲会生得左边，生得右边。 系啦，有啲左右。咁左右我已经唔会研究噶啦，因为高低咧。影响甚广，即系碌沟高低，即系学你话斋45度，高过45度，good 嘢，我想咁讲。 但系我见，即系我有试过系一啲，即系勃起到净贴近个石自己个肚脐嗰啲咧， 哇， 嗰啲咧，我觉得即系好。因为佢又硬咧，入落去其实系好辛苦嘅，我觉得。 咦，咁系咪？咁你戰嘢囉要。 係啊，但係即係有時我覺得係呢個太硬又唔係咁好囉。 哇，我鍾意硬，我鍾意硬。硬好硬好。唔係啊，因為呢點解我會覺得角度重要呢？唔知點解，因為而家呢個好適合我㗎嘛，因為。咁樣呢，我會覺得佢即係嗰個角度呢令到你好爽囉。即係有啲呢其實可能撥起咗之後佢都唔係向前又唔係向上，可能向下嘅。咁嗰啲未試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向上嗰扎咧，向上嗰扎、over 呢个45度角系咪啊？系 over， 系 over 呢个45度角咧，我就觉得系good。 good， 一见到碌嘢就 good。 得啦得啦，即系知你有嘢食啦。 唔关事嘅，即系但系咧，如果佢系就算可能，我觉得啦粗，但系佢唔系嗰个角度咧，都系争啲嘅。佢既粗又系嗰个角度咧，就正啦。 唉。 冇鞋啦，做咩？ 我真系好鞋嘅，即系我又冇，你又喺度话正正好食，系咪先？ 咁唔系啊，咁你回味啊嘛，而家 即系我都要快啲开下包先，真系咁耐冇开包，搵下啲嘢嚟。 唔系你呢啲已经系进化咗噶啦， 进化系我有时我都话自己性冷感，我真系性冷感嘅真系。 点样性冷感法先？ 即系点讲咧？即系我唔会。好主動咁樣，哇！揾仔溝或者有啲人 one night stand 啊， 係啊，嗰啲我冇咯。 嗯，你係因為冇個需要所以唔去，定係唔想去 one night stand 唔去先？ 唔知啊，可能真係要夾啩。 係噶，我覺得熟嘅 train 下就會好啲咯，多嘅都冇用啊，唔得我真係我發覺好多手啊。我跟住我就谂起我自己好多手嘅，今晚可以做啲咩咧？咁 你又嚟 可以点样将 M 都喺度咁多手嘅？你真系坏坏啊！ 就 是、你 no M 先系多手嘅好时候。 咁你等紧快买个 baby 油去推油啊？ 屋企有，我唔担心呢样嘢。 好啦，我哋讲到差唔多啦，咁啊，等阵间下一 part 再讲啦。 好啦。 绿色系啲乜？同志定系俾人吉？ 同志爱新鲜定系 boyfriend 大过天啊？ 鱼塘入边有啲咩声咧？艾滋病系咪咁得人惊啊？ 唔理你系咪同志， 一生起码听一次绿色和尚子。 咦，明明地图上面啊，话左面就系 hostel 啊，行咁耐都未见嘅。 我哋系唔会教你睇地图噶。 哎，先姐，听讲你上次都荡失咗路，可唔可以去咗一间好正嘅餐厅？ 系啊，嗰间餐厅啊，真系咧，我咁大个女， 不过我会同你分享地图上冇嘅美食。 国际自由行，逢星期四10点至11点 ，Mobile Radio， 唔使荡失路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嘅。 好啦，我哋又翻嚟啦。头先讲到啲勾勾捻捻啊，咁兴奋啊， 细细勾勾捻捻， 细细勾勾捻捻。其实我哋而家咧都系要介绍翻啦 Asia Outdoor Expo 嘅内容嘅。 嗯， 咁咧话说咧，我哋上次咧介绍完家庭英之后咧，我都收到几好多回响、啊，甚至咧有啲人咧喺 Facebook 咧就有啲听众咧开个 group 叫潮吹、啊，真系我谂到我哋都可以咧，即系去我哋个。group 啦，如果你哋有时间喺 Facebook group 或者去翻个 group 嗰度咧，我哋大家交流下呢个潮吹嘅心得。 咁啊，咁要教下我咯，都真系要交流下。 系啊，你真系要被交流下真 系。系要被交流下。 咁我哋今次讲咩内容咧？就系、是、咧，其实咧喺呢个 Asia Expo， 除咗我哋之前讲过啦，有 SM 表演啦，有加藤英阿生之外咧，咁、其实咧。仲有好多啲好 sexy 嘅人物㗎喎、哦、就係、是、呢一、個叫做澳洲壞男孩同埋澳洲艷女郎啊，我都唔係好明啊，同埋阿畢加索都係產自澳洲嘅呢，係咪澳洲多啲鹹濕嘢呢？其實 我知點解。 點解？ 因為澳洲呢四面都係海，佢哋焗住喺個島度，所以就多創作啦。 多創作。咁咧嗱，話說咧，表演嘅人係咩咧？咁啊，嗰個澳洲壞男孩咧就叫 Bad Boy Australia。咁咧話睇翻人啲相咧，個個咧都係咧呢一個即係好筋肉型。 唔使講，我哋示範一次。哇！好劲啊！好多嚿腹肌啊！ 但佢哋咧，我觉得佢哋嗰只咧系筋肉得嚟咧，系唔臃肿噶。即系如果你话啊，向上朱力波咧，即系我中意个款啦，即系佢筋肉得嚟系臃肿噶。即系好一嚿嚿好硬噶。但佢哋咧就筋肉得嚟咧，又唔系真系太臃肿噶。 即系佢哋嗰只线条系好啲咯， 系啊，佢真系有线条美咁样咧，我 即系唔系就咁一嚿二嚿咁样 咧，系啊系啊系啊，我就觉得咧，其实咧好老实讲，好多啊女性啊都系想睇呢啲嘅啫。嗱，我话俾你知，郭富城嗰只碟吓，点解咁卖得啊？ 嗯， 佢嗰个封面系咩啊？一个就红色嘅，一个蓝色嘅，咁咧就系露出佢个胸肌啊嘛。 哦，有冇湿身啊？ 有冇執身啊？唔係好記得添。即係我其實我係唔係好好郭富城，但我只睇咗封面嘅啫。好啦，然後跟住阿 Ring 嗰啲韓國嗰啲， 咪就係執身咯。 嗱，擺明執身玩胸肌，甚至而家嗰個咩英皇嗰個 William 都係噶嘛，都係玩啲胸肌、啊。 好勾啊！我未識 背心啊嗰啲咁樣嘅嘢、啊。其實根本啊，女人啊，一嬲對男性嘅靚嘅 body 啊，都係好有渴求噶啦。 定係其實我哋鹹濕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根本咧， 我哋鹹出面，佢哋唔鹹出面。 係啦，根本好多人咧，佢點解咁中意？Ring 啫，根本佢就系中意呢啲嘢，中意呢啲健力男士， 中意佢个 body 系啦，只不过佢系唔可以，即系真系走去嗰啲 nightclub 嗰度，哇哇咁样啫嘛。 其实有，我哋唔知啫， 系咯。 咁而家就系话，我哋而家有重点推介，一见到哇咁。 咁其实我都睇过佢哋有啲表演噶，咁佢哋表演咧系比较。真系艺术性，会跳下舞啊，同埋着啲衫咧都好靓噶， 才华嘅佢始终都系， 但系咧佢亦都咧真系有一啲露底裤啊，同埋仲要湿身露底裤，跟住有 开正我个饭 少咧，即系其实我啲男人咧，如果你话即系成个露俾我睇咧，系唔性感噶， 咪同女人一样 吓，但系我觉得咧佢。即系着住条底裤啊，细细咁，然后跟住咧系咁拉低咧， 我想问啊， 露出呢个骨沟咧系好鬼性感嘅，真系。 咁你由细到大，咪个偶像咪就系超人，穿条红色底裤着咗喺面。 咁但系问题系，佢条红色底裤唔系自然啊嘛， 露唔到个骨沟， 露唔到骨沟啊嘛，真系。但系佢啲表演系佢湿身呢啲咁，即系我觉得系好正。 你知唔知我即刻谂起咩？ 咩嘢？ 我即刻咧谂起咧以前咧我翻嗰份工咧有条仔咧佢着呢个低腰裤踎低系露咗条骨沟，我企咗喺佢后面。对唔住啊，其实我份好斯文嘅，我唔咸湿嘅。 但系即系好似吴彦祖都有啲相系做过，佢仲好似露咗前面少少毛。 吓 吓， 但系跟住就俾唉，喺香港唔好讲。 吓，但系真系佢好正，即系我觉得呢啲系 吓， 即系好好舐嘴啊，真系。 咁啊，系嘛？我试下一次，只要你舐咗，我配音嘅啫。 咁即系呢个澳门咧，又可以睇到呢一个澳洲嘅淮南蟹。 你谂下，剩女，我哋其实系唔可以唔认咸湿噶。 点解啊？ 因为咧，人哋系有淮南蟹，同埋有呢个艳女郎，但系好明显，我哋系介绍咗淮南蟹先。艳女郎嗰 part 我哋讲两句啦，咁嗰只咧。 咁啊，艳女郎又系嚟自澳洲嘅，有咩阿 Susi 咩 Bombshell 啊？咁样佢哋咧系点样嘅咧？咁我亦都有睇过佢哋嗰啲表演嗰啲片段啦。咁佢哋嘅表演咧就唔系普通嘅脱衣舞表演咯。 咁系点咧？ 佢系会即系着一啲好靓嘅衫啦，闪晒珠片嗰啲衫啦，然后咧佢咧即系会逐件除啦，当然。但系佢除得嚟，佢系一路跳住舞咧，那个感觉系好有美感噶。佢又唔系好似你嗰啲叫咩啊？嗰啲桌上舞嗰啲咧 ，table dance 嚇，響支棍嗰度咧，淨係撩住啲棍咧，支棍係男人嘅象徵嚟噶嘛， 係 碌鳩咁解嘛， 佢 又唔係捋住碌鳩喎，但係佢就即係嗰個舞步係會 配合到佢脱衫嘅動作，令到你覺得好藝術。 我係有啲似啲，我覺得佢係有啲似紅白歌謠祭嗰一種咁嘅感覺㗎， 即係 紅白歌合戰咧，佢咪有有啲明星佢係會穿曬一啲好漂亮嘅禮服，然後跟住咧就到後尾咧，成日都係咁啊！以前翁倩玉都係噶嘛，跟住就會件衫變樣噶啦嘛。佢係有啲似呢啲一種咁嘅感覺，所以佢係一啲 high 嘅一啲跳舞咯，就唔係話即係一嚟就喺度摸住下邊啊咁樣咯。咁我又覺得幾靚幾好睇，同埋佢哋啲body 咧系真系好正， 索啊， 系啊。 不过我冇咁癫啫嘛，即系同讲男孩嗰 part， 其实系即系你见到大家见到都会觉得 好傻。如果我是佢都好好。 是如果我是佢就正咯。 是发咯。 真的发晒咯真的。我其实我怀疑知是不是澳洲那些发育比较好一点。 什么啊，人成日说香港女人那个身材麻麻嘛，我成日觉得可能外国的水呢水质问题，我成日觉得。 其实是的。 水质啊食物啊有问题。 我觉得外国呢啲嘢可能新鲜啲平啲嗰样嘢呢，佢哋即係可能又成日食肉呢摄取啲蛋白质多呢， 我觉得 坚啲嘅真係。 我有另类睇法。 点啊， 点解呢，就係、是、譬如我哋有时啲水呀嗰啲呢都係喺大陆嚟嘅啫。好明显大陆啲女嗰啲身材都好过我哋㗎啦。係 呀。 个原因就係因为香港地方小嘛，我哋咪屈住囉，啲胸咪唔发达囉。我都唔想咁噶，咁我唯有咁样兜啦。 竟然有咁嘅事 啊！哇，大佬你嘛，啲人瞓四尺床，我得两尺半，咁梗系屈住噶。 真系惨，真系 系咪先？ 咁啊系，即系佢哋即系好普通嗰啲屋咧，都已经系大过我哋噶啦，真系。 系咯，即系佢嘅厕所等于我间屋。 系啦，所以可能就系咁样，所以佢哋。啲胸都长得劲啲啩， 嗯， 咁其实咧除咗呢两个单位之外咧、嗯，其实仲会有一啲其他嘅表演噶，例如咧有啲咩美女红酒肉啦，但系我觉得啲红酒之后系咪攞嚟饮？ 我想讲晒晒个 Chris， 唔知道 应该可能唔系，其实系高价卖出嘅咁啊， 即系有啲美女红酒肉啦，同埋我哋成日都强调噶啦。就係、是、有性玩具買嘅，咁、嗯、我咧就好期待咧，係有啲勁啲嘅嘢買咯，即係唔好話成日都喺啲網咪見到嗰啲即係假狗啊嗰啲咁樣，係咪好悶嘅、 嗯？ 即係我想有啲勁啲嘅嘢買咯。 呢啲要去發掘嘅自己 係啦， 同埋俾碌棒你點樣玩最開心，都要自己去鑽研嘅。 係啦，我都好期待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機會去認識。多啲唔同嘅任具嗰样嘢，咁 我都想，去认识一下。 咁你就唔使净系成日捋碌钩咯，就可以买多啲其他玩具同你嗰、那个。 我惊我买佢惊啊！ 点解啫？ 我惊我唔知道点玩， 即 系惊我 不。其实你买就系唔系惊佢点玩，你系佢惊你。 我点玩佢系？ 真系阴 功，唔阴功，佢会话我会令务求令佢开心为止嘅。 吓，咁同埋咧，其实咧呢一个亚洲城博览啦，里边有一 part 都系喺香港，你先都讲过噶啦。咁咧佢嗰个粗略嘅 agenda 都出咗噶咯。譬如里边嘅内容咧就有啲可以睇翻以前旧嗰啲刊物啦，譬如龙虎豹啊，嗰啲咁嘅内容咧，咁。其实真系嘅，你以前嗰啲指标咧，真系开放过而家嘅，可以睇翻。咁同埋佢亦都会有人体彩绘展览啦。不过我极其希望嗰日唔好太冻，如果唔系嗰啲 model 就会好惨啊。 画嗰个都惨啊！我谂起阿 J J 毕加索啊嘛。 哦 ，J J 毕加索。咁同埋即系会有，当然啦，有佢一班咁样嘅支持开嘅，譬如文伦博士啊，咁又会有啲、 哦、香港 有啲嘢做啦，咁样。咁我觉得其实系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咯、 嗯。 尤其是即系我哋而家面对住呢个淫审。嗰啲咁樣嘅好麻煩嘅嘢咧，咁 雖然話而家就暫時停咗、 啊， 但係佢都係即係唔好，即係其實有位置就會俾佢哋攝噶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去睇下啦，認識一下啦。 係、咯，同埋其實佢係其實嗰度咧係18歲留下，總之有家長陪同都入得嘅。 嗯， 因為其實家計會都會有係合辦嘅。 嗯， 係啦，咁就大家可以喺呢個11月。 30号 去睇下啦，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亚洲成人博览就一定要去啦， 必去， 系啦，同埋我哋有送飞啦， 要提醒翻啦，上个礼拜有观众咧就听众啊，就 send 咗个 email 入嚟，咁、但系咧你咧就冇去俾佢你个 forum 嗰个 ID 俾我啦，同埋你都冇喺 forum 度出 post 话你自己出咗 post， 咁、所以咧我就好难计你呢一个系一个答案。 唔好啦，你俾个机会佢出翻啦， 吓咁、好啦，咁你听到你就出翻啦吓， 系咯， 咁但系就其实咧就飞咧就到我手噶啦，咁我就会陆续联络。咗答啱答案嗰啲人咧，咁就會俾飛噶啦。咁、好啦，今個禮拜咧嗰個問題咧係乜嘢嘢咧？咁其實嗱，我哋講咗呢個壞男孩咧同埋厭女郎啦。咁其實佢哋兩個個共通點係咩嘢咧？佢哋表演係表演啲咩嘢咧？咁咧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啦。咁如果你知道個答案嘅話咧，咁咧你咧就要去首先。就將答案 send 咗俾我哋啦，咁我 email 你可以喺 forum 度睇翻嘅，個 email address， 咁然後咧就喺 forum 度出一個 post 就話我 send 個答案俾聖女啦咁樣，咁咧如果你個答案係啱嘅咧，我哋就會再聯絡你咧，就寄免費飛俾你。但係嗱，如果你話唔鬼識答啊，或者你其實上有好多朋友嘅，咁都冇乜所謂啦咁樣。我哋其實有好多優惠券咧，就係可以俾你半價入場嘅， 上餘少量優，即係半價嘅優惠券。 係啦，咁你可以咧 send email 入嚟俾我，咁我就會寄俾你噶。 係啦，咁今日差唔多啦，係咪啊？ 係啦，咁今日差唔多啦。 係啦，咁好啦，下個禮拜再見啦。 OK， 拜拜。